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呢是周五，是我们的黑胶集市时间，嘉宾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那上周呢是张嘉林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又在这里相会，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分享这个非常美妙的黑胶的音乐。 没错，每次呢小斌来之前呢，其实都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已经进了很长时间的热身。 对 我已经看到你们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络，或者是把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黑胶唱片已经在群里面有提前的这个抛出。那很多朋友也在问群怎么能加入，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在这里面可以点击会一会，也可以直接点击黑胶集市，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 对，我觉得这儿我们还要特别和我们这个微信这黑胶微信群的这些朋友打个招呼，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我觉得这些朋友都是特别的喜欢黑胶音乐，而且对这个节目非常关注的，所以要特别的向大家问声好。 嗯，那其实呢我们的黑胶集市这个板块呢开张快半年，但是确实是在我们之前的永恒的魅力之前是我们的另一个板块当中呢也有黑胶的这样的内容，但现在呢我们确实集中的把这个黑胶做了一个集中的展示。 对， 那今天小斌给我们带来两张什么样的黑胶唱片呢？ 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之前听了很多很有名的唱片了，大家想想黑胶音乐究竟有什么特点。可能您会说音质细腻，音乐味道很浓，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哪一件乐器最适合用黑胶来表现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不加思索地说当然是小提琴。好，那么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两张小提琴的黑胶唱片，他们来自上世纪两位响当当的小提琴名家。耳边传来大家熟悉的西班牙作曲家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大家听到它的旋律非常的热情奔放，宽广舒展的琴声深受乐迷的喜爱，并且经常在各种音乐会的场合演奏，唱片版本也很多。 那么是几乎所有的小提琴名家都要挑战的一个曲目，也是呈现他们风格的一部小提琴的著名作品。 没错，那其实呢，在多年前的发烧的热潮当中呢 ，RCA 出品的弗里德曼的录音其实红极一时，也是音响迷的世纪宝典。但是呢，我们耳边的这位琴声和弗里德曼显然有着不小的差别哈。他其实就是上个世纪极具传奇色彩的美国小提琴大师迈克尔·拉宾。这是当年曾经红极一时，很快就像流星陨落的这样的音乐家，现在呢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把他遗忘了。那今天我们也是在琴声当中回顾他的艺术风范。 给大家谈谈迈克尔·拉宾他的一些艺术生涯以及他成长的情况。拉宾呢是1936年5月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音乐家庭，他的父亲呢是纽约交响乐团的一位优秀的提琴手，母亲呢是一位钢琴家和钢琴教师，所以呢拉宾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当中从小耳濡目染，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和教育。他本人也是非常的聪明机敏灵巧，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了非常高的音乐才华。 拉宾呢很小就随他的父亲学习小提琴，9岁的时候呢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茱莉亚音乐学院，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教育家加拉米安的学生。那也是在名师的这样的细心的指点下，拉宾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为了加拉米安的得意弟子。要知道帕尔曼、郑金和很多后来名家也是出自这位大师之门，拉宾应该是他们的前辈师哥。 对，我们今天首先为大家播放的这段音乐来自拉宾一张非常出名的黑胶唱片，叫《神功》。可能很多这个喜欢小提琴音乐的朋友都知道这张唱片，大多数人听过 CD。 那么今天我们这张是采自这张《神功》黑胶的首版。 我们刚刚听过非常奔放热烈的萨拉萨蒂流浪者之歌之后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听得太多，耳边的音乐来到了下一部乐曲马斯奈的沉思。这部作品呢，可能您听过穆特以及很多小提琴家的这个名版录音，但是拉宾的沉思绝对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对，这就是拉宾的音乐韵味。 没错，在1950年的时候，年仅14岁的拉宾两次和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一起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独奏音乐会。他富有魅力的琴声也是震惊了世界乐坛，从此拉宾名声鹊起，也是被众多资深的音乐评论家公认为现代小提琴演奏艺术家当中最有魅力的后起之秀。加拉米安他的老师也是称赞拉宾的演奏技艺是极其精湛而且辉煌的。 刚才我们从这个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拉宾非常华丽的演奏技巧。但是呢，更为可贵的是，拉宾他并不是一位仅仅和炫技联系在一起的演奏家，他的音乐表现方面富有更加扣人心弦的魅力。听到这个耳边的沉思之后，会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一位评论家曾经对拉宾的演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拉宾的演奏是在用内心去歌唱。他的音乐呢，是通过自然和本能的状态来表现的。 那和其他的演奏家相比呢，拉宾的小提琴就是他的咽喉和内心，他的琴声就是心灵的歌唱。这一点他和伟大的大卫·奥斯特拉赫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 对，拉宾他非常崇拜海菲兹，但是从他的演奏风格来看呢，音色呢更偏向于奥伊斯特拉赫那种温暖宽厚充满人性的韵味。当然呢，从他娴熟的演奏技巧和火热的激情中呢，可以感受到他在海菲兹那里受到的影响。 那将奥伊斯特拉赫他那种朴实深邃和海菲兹的精巧华丽相结合，这也正是拉宾演奏风格的体现。 下面我们来听听帕格尼尼的《无穷动》，它概括拉宾的艺术特色。 天宇为世界成都而来，450万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宗邸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刚才我们听了那个这个拉宾演的《无穷动》之后，使我们想到了他和哈里斯在技巧上的这种相通的地方。但是呢，这拉宾的琴声的确还是和哈里斯有很大的区别的。耳边又来到下一首乐曲，圣桑的《影子与回旋》，这也是很多的小提琴名家的一首保留曲目。在这张被乐迷称为神功的专辑当中，也是一个重头的乐曲。从这首乐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拉宾的琴声中那种宽厚温暖的特质。 嗯，没错，这也是拉宾小提琴艺术时期的演奏。可以说他的这种作品里的色彩浓郁的抒情性，还有别致的法国韵味，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具有极强演奏能力的小提琴家，拉宾的演艺事业的黄金时期仅有10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为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了仅有的6张唱片，其中呢就包括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还有几首西班牙舞曲、帕格尼尼的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这些作品。 这些唱片呢，可以说都是上世纪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单声道录音技术的巅峰时期，到立体声录音刚刚开始萌芽的时期录制的，所以呢，非常的难得可贵。我记得。就是几年前，就是拉宾的这个所有的录音被集合成一张6张的专辑，很多朋友呢都以能够拥有一套拉宾的这套小提琴专辑为荣幸，因为呢拉宾的这个艺术，他的琴声实在是太有魅力，而且是太有个性了。 所以呢，今天听着拉宾的琴声，每一次其实听到他的琴声或者是提起他，其实心中总是有一种就是惋惜， 非常惋惜。 回到集市群里面，有朋友说听到沉思想到了年轻的修道士阿塔纳艾尔的欲望，还有那种欲望并非是简单的思考，是人本能的一种欲望。还有呢，五月他说特别体验到新的诉说和新的声音。各位好朋友，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交流，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点击黑胶集市，都能够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 欢迎大家踊跃的参与这个话题的交流。我们从耳边听到的拉宾的这个录音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候的录音呢，说实在话，他的这个整个的乐队平衡和小提琴的这个比例并不是非常理想，也就是说不是那种非常优秀的录音的那种典范，但是他的琴声，小提琴的声音录的还都是非常的好，清晰宽厚温暖。但是乐队呢，有时感觉并不是非常理想，但是我感觉这并不妨碍我们能在这样优美的琴声，这种富有艺术魅力的声音当中去感受拉宾的艺术魅力。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跨界音乐真人秀2018跨界歌王即将于5月5号黄金档登陆北京卫视。作为本季首发跨界歌手之一，韩东君的热力加盟吸引了不少粉丝关注。近日有消息称，韩东君在节目录制现场变身炸鸡小王子，不仅在表演过程中不断唱着吃炸鸡，甚至还真的拿出炸鸡分给现场其他人。这种另类的拉票方式让了解他的粉丝大跌眼镜。另外，本届跨界歌王吴秀波、徐静蕾、陈学冬等首发歌手阵容十分抢眼，而谭维维强势加盟点评嘉宾团同样成为观众与业界瞩目的焦点。谭维维不仅歌唱实力强劲，也颇具音乐洞察力，担纲点评嘉宾可为各位跨界歌手指点迷津。而他对跨界也并不陌生，在歌唱界如鱼得水，还频频跨足影视表演、音乐剧领域，也称得上跨界的代言人了。近日，音乐人郭峰首发2018年个人全新励志单曲《我们》，是继群星演唱《中国》之后的又一首原创单曲，由他本人亲自操刀，从词曲演唱到编曲后期全部包揽。歌曲发布时间恰逢五四青年节，从前奏的节奏共鸣伴唱混响到高潮的呐喊，热情洋溢，都如同青年人热血迸发的激情之感。作为青年人，歌手白举纲第3张力作《耳盲》专辑解锁，有人认为专辑封面太过于张扬，概念抽象，而有的对系列解锁设计图片赞不绝口，纷纷要求周边上架，创新精神值得肯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黑胶集市呢，今天在上半时段呢，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来自于耳边我们听到的拉宾他的演奏。下半时段要换唱片喽，我是王卓，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嘉宾陈小斌，今天特别带来的2张黑胶。下半时段这张黑胶我们已经发到了群里面，也发到了我的微博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关注王卓，可以看到2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黑胶唱片的封面。 对， 下半时段已经出现在耳边了，音乐。 对对对，应该说现在我们夏天都已经快来到了，现在是春天的尾巴，所以的话呢，我们今天尾巴对，那我们还是抓住这一点来聆听和大家分享一首春天的音乐。 耳边的音乐呢，大家很熟悉，如春风拂面，这个音乐为我们带来春天的气息，热情洋溢，充满勃勃生机。大家很熟悉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陪伴我们来迎接最美的季节。 没错呢，说起耳边的唱片的版本呢，众多乐迷最熟悉和喜爱的一版录音，就是苏联的著名小提琴大师奥伊斯拉赫和钢琴家奥伯龙在菲利普斯1962年录制的唱片，被世界公认为这部作品最佳演绎。但是绝大多数呢，都是通过 CD 首次聆听这个录音的，大家最初的感觉就是演绎的非常流畅优美，但是录音呢说不上最好，尤其是小提琴的音色总是感觉有点发干，细节有一些欠缺。 对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我们特别要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胶的版本，大家仔细聆听。实际上呢，我们应该通过聆听来感受到这个录音的本色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不同的唱片会反映给你不同的听觉呢？还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接下来再和大家来细细来谈一谈，来聊一聊对于录音的感受。刚才我们之前呢曾经说过，让大家来仔细听听这个录音它的音色特点。您要仔细的去分辨的话，会感觉到这个弦乐非常的细腻，柔美的钢琴声和自然的空间感和以往我们听过的 CD 确实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呢，这个音频呢，我们告诉大家是采录自飞利浦的首版黑胶。现在看来呢，这才是这个录音应该有的面目。 那有不少朋友呢热衷收藏聆听这个录音，那大家几乎都有这样的体会。后来呢，各种后来陆续出版的这个再版还有合集，似乎小提琴音色呢，只有这个首版是最好最准确的。 对，说起这个首版的事儿呢，我们的这个黑胶集市的微信群有很多朋友也在讨论，大家也看到我们在这个群里发了两套唱片，一套是飞利浦的，一套是法国一个唱片公司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通过很多的方面的考证，后来 我们也是意外的发现，其实这个录音的原录是来自法国的一家唱片公司，他发行的应该是首版，后来飞利浦认为这版录音非常的有价值，非常好，然后就把它版权给引进了，然后飞利浦就开始出了以后呢，那一下就红遍了世界，各地的乐迷都知道这张唱片，所以也陆续有很多再版和复刻啊。 那其实 啊， 您说 啊，所以的话呢，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就是不同的版本的唱片，确实，人们对它的评价，录音是不一样的，确实演绎非常精彩，但录音为什么不一样？那就有很深刻的，很细腻的一些理由在里边。但是确实通过比较，大家还是公认首版的声音，飞利浦的这版很好。 嗯，那两版的封面其实我们都放到同一张图片上了，对吧？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在黑胶集市会一会，还有在我的微博里面找到王卓都可以看到的。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常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第二乐章赋予感情的柔板，优美舒缓的主题先是由钢琴奏出，小提琴随后重复这一主题，钢琴和小提琴如同一对恋人窃窃私语，旋律交织发展，将乐思推向了高潮。奥斯特拉赫其实是上世纪真的是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在他小提琴演奏方面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可以同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大师相媲美，在世界音乐也是享有非常崇高的威望。 对，他有着非凡的音乐才能和高深的艺术修养，以充满诗意的抒情的演奏来著称于世界。他的音乐风格非常的淳朴庄重，而且他琴声呢，大家感受到他非常的宽厚丰满，他的曲目涉猎也非常广泛，所以呢，奥斯特拉赫赢得了世界各地乐迷的广泛的尊重和喜爱。作为一位苏联钢琴家呢，作为一位苏联小提琴家，他每次前往西方国家的演出都会带来很大的轰动。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他在美国的巡演的时候，剧场前曾出现过7000多人的购票盛况，这充分展现了他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同样，奥斯特拉赫的唱片也是音乐爱好者最乐于聆听收藏的一个非常小提琴音乐的宝典，可以说。 来到了这个春天奏鸣曲第四乐章回旋曲，它的主题非常的欢快乐观轻松流畅，在 F 大调上共出现过四次，它决定了这个乐章的基本风格。大卫奥斯拉克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后期访问过我们国家，给乐迷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如今我们只能在他珍贵的录音当中回味大师昔日的风采。 嗯，那在他演奏生涯的黄金时代呢，他的录音大多都是由苏联旋律唱片来完成的，而为数不多的在西方录音多数是和 EMI 合作。他和库鲁伊坦携手录制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还有奥曼迪合作的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都是乐迷推崇的版本。那如今呢，二手市场也是价格不菲的，而他和奥伯隆录制的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也是公认的权威演绎，首版黑胶也是奇货可居。那今天呢，最后我们来聆听的呢就是耳边的春天小提琴奏鸣曲的第四乐章。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呢也到最后的时刻了。其实我们除了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我们在我们的听众群里还可以在节目之外有很多的分享。而且呢陈老师还经常在群里面会放一些是在网上可以 分享一些 对 珍贵的 下载下来一些这些 黑 胶的 音乐的素材， 没错。所以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可以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点击黑胶集市。我是王卓，还有嘉宾陈小斌，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这里再见， 下期黑胶集市再见。 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常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